莫不是你离家十九是啊将近一人在外十二日男儿应有四方子我须挂虑家乡事啊，莫不是你因我娘们死里的，我难陪你阴郎病应不知，你娘家一朝天下的本朝，我好。不是啊，莫不是你言我难真长啊脸啊少，害得你官人丧面子，你又十里红妆到严家，就是城里城外。呀，人人恩子，啊，莫不是你因我难真，用马车我难陪你一郎一辈子，夫妻岂可用言论？我放你娘子美貌身。 一片心灵。 起来了。

主娘成全事，你斩草子更要害真勇。既然是真你两家冤人他，你为什么将南征的众生去许真勇？怪不得他寂寞像眼中钉，夫妻到老不和睦。 你是吗？ 同朝为一样啊干，将来真终身许配我，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小心杀又吃绿色，我将你父子一起斩。 哎呀，今日以来心惊胆寒，他要斩我年四百，这妇女忠于妇女情，我难争做人好为难。 老弟弟你做将人来，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啊弟弟呀、啊、并非女儿不孝人，只怪你夫人心太干。 吵问我啊，吵问我， 我去找谁呢？ 妈你见着吵问我，你虚应不是把妹来做，你任用金陵之宝下大妹，我用那清风宝剑下一门多，一门钱啊一门我钱， 这么的事情你都把事了呀。 妈你见家户外的来小人，我在不应这名字，只能中间不名人。小心上与高官主将的七官下子去从军啊！朝中之人多马兵，不知你万有马瑞人， 你来真你来真， 怎么把戏误了呀？这个戏有罪。 谁不应娶你也难真，可惜你身遭在年富啊美，纵然你为我是真心啊，只来的出生之女在成婚，免得谁有你我跟家的一封信书太娘们， 好气好气。 人将你父杀人还不够，木兰真岂能去黑夫君，哎，你问家呀，你虽没有夫妻情，木兰真爱你事不三思要后悔，哦，我还是今晚与他去巴黎。 史书上面到你兰镇三故事了啊。 哎呀，官人，笔人书上没有我兰镇的名字。喏，官人啊，你的书上是有我兰镇的名字啊。 啊，你别吧，我总不要听。 你几次三番要 问问我的姓氏？ 哎，小生不识，你哪里知道我的姓氏？ 我不识嘛，你自然不晓了。乱情人嘛， 我不姓张连飞，他冤家出自我小心，我兰州出自亚邦的娘有儿平 亲啊，你有没亲？骂你亲，你有没亲？ 胆小人，我虽混出你命令子，知不到中天不明分，小神才遇到混出我将你欺负一下子去从军。有一个小金人， 啊，是 也难争啊，也难争。我不应娶了你难争，只可惜你生长的几个年不满啊。听说你骗我是真心真美是成人之女。娘子啊，夫妻